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您关注 Fresh Radio FM 九八点二。 寻找一个你爱的人有多难？一个人在家吃外卖的时候，是否也想过有一个真实的伴儿？工作不顺，独自走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你是否想过逃离北京？也许有一个相同境遇的他，也在北京等着你相遇。北京首档广播可视化大型交友节目进驻 FM 九十八点二，说真实的话，做真实的事儿，交真实的朋友，触碰真实的内心。博虎点秋香，我们用最俗气的名字做最有情怀的节目。 各位好，我是主播张彤，好久不见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每天晚上的19:30为您准时直播的博虎点秋香。我们是一档大型的全媒体可视化的大型的交友平台，在这里我们希望用年轻人独特的方式来聊一聊情感的那些事儿。各位在北京地区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九十八点二和 AM 九二七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 没错，大家好，我是王松，我们是一个大型全媒体的互动交友类的节目。如果大家希望在节目当中呢一睹嘉宾和主持人的风采，可以搜索微信公共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就可以看到啦，或者是和我们的深度合作品牌伙伴的花椒直播，搜索982 活力982 就可以 了。 欢迎加入我们， 现在我们已经看到在我们的花椒平台上很多朋友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也欢迎大家多多向我们今天的嘉宾和主持人进行提问，也欢迎大家送一些小礼物和点一些赞给我们，以此看到大家对我们的支持， 对，给我们赞，比个心。 是我们今天这个嘉宾啊，是一个欧美音乐控的小鲜肉，所以咱们今天开头啊也放了一个很嗨的这个欧美音乐哈。那么今天我们的嘉宾就是风玉，首先有请风玉给大家打个招呼。风玉你好。 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风玉，然后我是一个欧美音乐控，最近沉迷于 Ariana Grande 的专辑无法自拔，最近超级喜欢她的音乐 啊，是啊，真的口水都流出来了，说了一串，来张彤重复一下，他刚才说的是谁？ 这个欧美呀， 没错。刚才说的是说是小鲜肉，我们看到这个颜值相当高，近期我真的是没有遇到男嘉宾这么帅的。 对，所以说今天各位只听广播有点亏了，还得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风玉是一个颜值而且唱歌也非常不错，先预告一下哈、今天风玉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清唱的这个欧美的歌曲的翻唱、也我们值得期待一下哈。哎，这个喜欢欧美音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的？ 是从六年级，很早了， 小学六年级开始。 对，小学六年级开始就很喜欢、 真是很， 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巧，就是是偶尔听到的，还是说自己觉得呀这个华语歌曲可能我听了太多不是那么的喜欢？ 也不是，当时就是偶然朋友推荐给我，然后 我就从此以后就沉迷了。 当时是哪首歌曲还 记得 吗？ 当时记得是 Lady Gaga 的 Poker Face， Poker Face 这首大家都应该听过。 第一首起名，启蒙曲就是 Poker Face， 哇，对，起步很早。 那当时学这首歌也很费事儿吧？ 对，很费事儿。当时就是完全听不懂在唱什么，还要看翻译，然后逐渐到现在就是，可以懂一些了。就是如果不看翻译的话， 不看翻译懂一些。 对， 那就是我也想问一下风雨，有没有通过说是平时听英语歌曲把这个英语能力提高了呢？ 听力练好了， 有听力倒是真的有提升，这个是真有用的。对， 那考听力的时候，是不是他唱起来比他正常说你更能听得懂一点？ 高一些， 对。 跟老师说来对 freestyle， 你说来一个英语 rap， 我可能听得更明显一点哈。 对，确实是。 真晚 ，Class begins， 确实是，这不单是说陶冶了他的情操，休息了，就是放松了他，然后还是通过这个听这个英语，能够提高自己的英语能力， 英语学习能力， 对， 是一举双得了哈。 对， 现在我们也看到，在我们的我们的这个花椒直播上哈，我们的你的小星星啊，哈哈哈哈哈， 为了这么多哈， 好多哈， 送了两个冰激凌给我们的风雨啊， 谢谢， 支持他啊。啊，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欧美音乐控的小鲜肉来到我们的现场，不仅我们要欣赏他的颜，我们刚才也预告了，歌是不是也必须得唱一下，是不是？你这个歌今天准备给我们唱什么呢？ 给大家唱一首，想一下， 就曲库太多，要 对 这个脑子自动搜索一下，最近听过的一首歌，最近学会的一首歌， 最近学会的， 对， 最近 不用说太全，简单点， 来几 首，Moonlight 吧。 可以， 也是 Ariana 的， 来， 然后就唱两句。 好的。 The sun is setting and you're right here by my side. The moon is playing, but you won't be watching tonight. Every look, every touch, but you made me feel crazy. I've been crashing on you, baby. Stay right where you are.就这些。 哇哦， 好听好听， 虽然是清唱，但是能听得出来这个吐字啊，是非常的清楚的，而且挺标准的哈。现在这个风雨唱完歌之后，在我们的花椒平台上的最酷 Alice 也是送了数不过来的冰淇淋了哈， 大概 有十个左右。 谢谢 啊，这歌声一来啊，颜值一来，然后就大家就开始吸引过来了哈。也希望大家多多的支持风雨，今天这个欧美音乐控的小鲜肉还会跟我们聊很多有关于音乐、有关于情感的那些事儿。好，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环节，叫做一首歌两颗心。今天风雨给我们推荐的这首歌也是一首欧美音乐，是哪位歌手的哪首歌曲呢？ Lana Del Rey 的 Love。 好，首先咱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歌，再来聊聊这首歌背后的那些故事。 Though it's enough, just don't make you go crazy. 心。But you get ready and you all dress up and to go nowhere in particular and better word at the coffee shop. It doesn't matter because it's not to be young and in love. Oh, oh, oh, how to be young and in love. Oh, oh, oh, oh, oh. 后半段的时候，风玉给我们秀了一段，跟自己的偶像致了一个敬，是吧？ 对， 这头一次在节目当中跟偶像合唱吧，感觉怎么样？嗯、 感觉很好，但有一点紧张，因为毕竟是自己的偶像嘛。嗯，对。 就是每一次我们的嘉宾来到现场，只要是翻唱自己特别喜欢的歌手的音乐的时候、嗯、或者自己非常喜欢的歌曲的时候，都会感觉有压力、嗯、因为我们现在是一个就是可视化的直播平台嘛，很多朋友不仅可以听还可以看，所以说就是无形中会有一个比较吧，我觉得、嗯、就是唱得太差的话肯定这个粉丝们都不愿意了哈。但是今天风玉表现的真的是不错啊，歌声非常的动听。那么这首歌推荐的理由是什么呢？ 对，它是一个就是激励我积极向上，然后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的一首歌，我非常喜欢这首歌， 鼓励年轻人们追求自己喜欢的生活，是吧？ 嗯， 你觉得你通过这首歌曲给你了一个什么样的激励？就改变过你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吗？ 嗯，就是在听到这首歌之前，我的人生就是经历了一点小挫折，就是 愿意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嗯，愿意。就是当时跟朋友的关系就是出现了一点小问题， 嗯， 然后就是很迷茫，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我就去找了一找，正好他这时候发行了这首歌作为打单曲，然后他的新专辑 Last of Life 的首单就是这首歌，然后就是一直听到现在，然后就是从这首歌里我也找到了一点，就是毕竟人生苦短嘛，就是还是要跟 及时行乐， 对，及时行乐，还是对，还是要珍惜身边的朋友的，所以就是后来我们的关系就是修复好了。 哎，看来这个音乐也有修复情感问题的这样一个功能哈、 音乐一直有这个疗伤的功能嘛， 对， 很治愈。 这个风玉今天给我们说了，他这个欧美音乐对他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哈，不仅是满足了他这个平时的生活的兴趣爱好，而且提高了这个英语的这个学习能力，而且还能够疗伤。 那真的是从生活友情和爱情方面会不会也是帮助你了很多呢？在欧美音乐方面 对，有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就是 Million Reasons， 这是也是 Lady Gaga 的歌，我还是很喜欢她的。有一句歌词她唱到就是 I have a hundred million reasons to go away， but baby I just need a good one to stay。 你有千万个理由让我走，但是我只为一个原因而留下，就是你。对，我觉得非常的浪漫。 我觉得这一句可以真的学下来跟女生来表白，先说一段英文，然后最后把它翻译过来， 直接唱出来了，对不对？ 真的很好， 可以说这个音乐的确是有魔力了哈。你看 对 这风玉聊什么哈，聊什么话题都是感觉跟这个音乐息息相关，已经深入到骨髓里面了哈。 是， 没有欧美音乐可能简直就是这个生活就没有乐趣了， 很暗淡的光，真的是一个欧美音乐控了，真的是。 那么各位，您有没有喜欢的这个欧美音乐呢？欧美音乐歌手您喜欢哪位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以及我们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来与我们进行互动。当然各位听众朋友们也可以把您推荐的歌呢也是通过我们的这个方式，比如说在这个九八二魔力工厂的这样的一个后台上跟我们进行分享，我们也能看到。以后我们可能会来一期专门的这个欧美音乐的展示，然后会再请风玉过来，好不好？好，今天的这样一首歌两颗星呢，我们听到了这首歌曲背后啊对风玉的一个影响，就是说缓解了朋友之间这个一些小误会小摩擦 小矛盾。 可以说一首歌啊，这首欧美的音乐的确对他是有很深的影响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这个环节呢就叫做互动话题，我们开始要聊一聊风玉的情感世界的问题了。 哇， 打开你的心扉，告诉我们你的故事。 对， 好， 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说哪一首歌曲能特别代表你当下的这种心情。那我们也希望这个我们的网友朋友们能够通过花椒平台或者是活力九八二魔力工厂的这个微信平台实时跟我们互动一下，哪一首歌曲能代表你此时的心情。那么在问风玉之前，我想问彤彤， 现在哪首歌曲能代表你这个时间段的心情呢？ 我在人民广场吃着炸鸡， 因为彤彤上节目的时候非常饿 了，因为我想吃炸鸡现在。 哦、 那你呢，小松松大美丽 大美丽 你喜欢现在你的心情的是代表哪首歌呢？ 近期我在听戴荃的比较多，反复在听上海三月、 没有 上海三月他刚出的一首歌、 嗯、 然后我很喜欢第一句写得很好、嗯、叫甜甜梅茶醉、 哦、 悠悠春雨味， 这个特别符合他，因为他生活中就是一个很诗意的、 嗯、 很诗情画意的一个姑娘。 对，我就觉得这种味和醉、嗯、让我就觉得这个字儿写的特别好，再配上戴荃那种富有故事性的嗓音、 嗯、 我真的是每天循环在听循环在听，所以说最近能代表我心情的就是这首上海三月。 嗯，下次给你画幅画、啊、直接给你画到里面去， 画个旗袍，画个上海。 对，风韵你呢、 嗯、 最能代表你的心情的、 我觉得是 Thinking About You 给我们介绍一下，给我们推荐一下。 推荐一下这首歌，这首歌真的非常好听，就是最喜欢的歌词就是 I'm just thinking about you， 就是它的副歌、 嗯、 我一直在想念你、我觉得就是热恋当中的情侣嘛，两个人肯定就是我一直在思念你，不管我是在上班啊上学啊、还是工作啊，就是、不管你看到什么，就可能你看到一杯咖啡你都会想到是不是明天早晨他会给我买一杯。 哦，我以为是明天早晨你要不要给他送一杯。 可能他收获的更多的是迷妹吧，我觉得。 果然这就是小鲜肉不一样的点。我们都是说付出给予别人、他都是收获。 对 啊、好伤心。 你看我们两个哈，我跟松松我们俩今天聊的一个是饿了、另外一个是什么、聊的是诗情画意。 对， 然后你看一到风韵那儿，他非常非常的就是在节目的氛围里面，他直接聊的是情感，说这首歌代表了他现在的心情。那现在你是不是处于热恋期呢？ 不是处于热恋期，但是我还是有爱慕的人、 有爱慕的人，所以说这首歌可能是等待时机就唱出来吧。 对， 他吸引你的点是什么呢？ 我觉得就是我们两个有共同爱好，他也非常喜欢欧美的音乐、而且我们两个还有共同喜欢的歌手，都是 Lana Del Rey。 他现在知不知道你喜欢他？ 他应该是，我觉得女生都是很敏感的，她肯定会看出来的。 那不一定，我觉得你应该也是不能说光指望说女生看，男生嘛可以多在一些行为当中有 一 些小暗示，给他一些主动、让他能 get 到那个点会好一点、 我们也非常希望他今天能够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也许他就说啊，不会说的就是我吧、 是我吗、对，我也 能不能猜透我的小心思。 就靠大家的收听收看了，所以博博点就像是一个非常神奇、非常能带来运气的地方。所以各位如果想要来我们的这个平台，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上向我们进行这个后台的留言，我们有可能就能看到您的信息，有可能就会邀请您来到我们的博博点就像的现场了。那么刚刚我们说了这首能代表此时此刻心情的一首歌，那么接下来我们还要问风韵一个问题，因为刚才我们也提到说最近还是有喜欢的人的哈、那么想问一下，你喜欢一个人的标准更注重看重什么呢？是外在性格还是他的生活品质啊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就是生活品质，但首先外在其实也是有一定作用的，毕竟就是都希望两个人是干干净净的，对吧？就是外表是整洁的、然后同时性格也非常好，我觉得这个 就是 挺重要的。 颜值是敲门砖， 对， 这个敲门砖过了之后呢，还要再看他的品 格、性 格、 内涵等等。 对、 两个人需要互相磨合，可能说这个第一眼的印象，只是说决定能不能两个人去相处， 对， 而这个 聊得来， 对。这个性格和内涵以及有没有共同话题以及三观是不是相符的话，可能决定两个人相处的怎么样、是不是长久。 对对对， 我觉得这是个大部分人的恋爱观、应该都是这样，先有眼缘，对吧？ 对 对， 不错， 那可以说 还是很成熟的。 对对对，这个说我们看颜值啊，我们看看脸的话，我们只看他是不是整洁，看是不是这个符合你的眼缘，对不对？ 对， 不要求长得有多美丽，是不是？ 对、 那这个娱乐圈当中有没有最接近的理想型的女明星呢？是哪种类型的呢？ 我觉得周冬雨就还好吧。 啊、喜欢周冬雨。 春风十里不如你啊。 哎，我对 她 的这个好感度又增加了很多，因为我也很喜欢周冬雨。 嗯。 她不是一个说是大众美女，但是真的是越看越舒服。 对。 就是干干净净的、笑起来眯眯眼的那种女生。 对。 哦，原来喜欢周冬雨这种类型的。 对，所以说各位啊，感觉自身有冬雨这种啊小清新啊，甚至有点鬼马精灵的这种性格的女孩，我觉得可以大家稍微的踊跃。哦，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对，尤其是我觉得。 其他的妹子还是有希望的。 的。 而且我觉得尤其是刚才这个风雨说完自己的理想型， 嗯， 可能是跟他有共同爱好的还有那么几个人，这几个女生也许都在想是不是说他自己， 对， 但是现在请照一些镜子看看自己像不像周冬雨。如果您像周冬雨，那么风雨说的人就是您啦。 嗯，也可能是成为好朋友嘛，对不对？因为博物点就像我们是一个友情、亲情、爱情都可以进行讨论 交友类的节目。 对，如果说各位想跟我们的风雨成为好朋友，如果您也喜欢欧美音乐，或者说您觉得自身有一些冬雨的那种气质的话， 嗯， 也可以跟我们的风雨进行联系。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大家千万不要走开，我们风雨会留下他的联系方式，这是重点啊，敲重点，敲重点， 敲重点，敲桌子。嗯， 好，刚刚我们聊了说这个喜欢一个人更看重什么啊？刚才我相信大家已经听清楚了，风雨更喜欢的是那种像冬雨一样有清新气质的，更注重生活品质的一个姑娘哈。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如何去判断这个人到底纠不纠啊？是他 是 真的喜欢你？怎么去判断有没有这种超能力呢？ 嗯，倒是没有，但是我觉得生活中的细节是可以看出来的。 比如说， 相互关心啊，对吧？就是比如说， 嗯， 长达好几个月，每天晚上准时的晚安和早和早晨的早安， 其实长达一周，我就觉得应该是了， 很感动了。 对，心照不宣，虽然我表面没有说我喜欢你，我在乎你，但是用实际行动表明我确实非常的在乎你。 这种喜欢已经在这个微信、在电波当中、在短信当中已经流露的很多了。 对， 这是一个点，还有没有呢？ 嗯，比如说就是。你发了一条朋友圈说，哦，我今天好想喝可乐， 然后 第二天在你的桌子上，或者他就会给你送来。我觉得这个就 看到没 抓到细节， 这就是 非常感动了。就 颜值高的小鲜肉，真的。 松松，你有这种经历吗？ 我经常在朋友圈看到哪个男生说最近受伤了，我第二天就放个云南白药。他要是想喝可乐了，我就放个可乐。 你这是老好人，你这是。 我这是给予的这种，而我们这个风玉是属于这种很多收获，会收了很多满满的爱。 嗯。 那么风玉有没有主动追过女生，主动对女生好的时候呢？ 有，我记得就是当时他非常喜欢喝奶茶，然后冬天我就天天早起去给他买奶茶，然后买早饭，然后最后确实追到了。 哼，原来我是你的奶茶。 天哪，这招我觉得也确实挺管用的。 对，挺管用的。 其实难不是在于这个奶茶和早饭，难是在耐心，是在天天、每天都有。对，我相信每一个人，无论是男生和女生，他能够受到这种感动，他能够感受到的，你对一个人好，别人是真心会收到的。 对， 对， 因为还有一句话我听说过，说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喜欢，也许说他不在言语上表现，不在行动上表现，但是眼神中的喜欢会不自觉地流露出来。 眼神藏不住的那份喜欢。 对， 是的。所以说今天这个话题 还是大眼睛。 对，今天这个话题的确让这个现场觉得，哎呀，有一些秋波啊， 满屋在冒这个粉红色的小泡泡。 对， 包括你看我们的平台一直有这个在送礼物的。 嗯，我们最酷爱丽丝还是给我们的风雨送了，又是送了有10个吧，10个。 哦，谢谢 小鲜肉的魅力， 是非常喜欢你啊。嗯，我们的赞也是一直是络绎不绝的滚向我们的屏幕，也是希望大家多多点赞，多多向我们的风雨进行提问，因为我们风雨啊，我觉得还是在有些方面还是做得非常非常的有经验的，而且是不仅是欧美音乐，也是情感上，包括这个与朋友的相处啊，与这个女朋友之间的 互动啦。 对，大家可以相互的学习，互相的交流一下。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今天好久不见的这个快问快答环节，希望在尽量短的时间之内对我们的风雨进行一个更加深入和直观的了解。来，我们 的 快问快答马上开始。第一道问题是英语好不好呢？ 还好。 嗯，口语怎么样？ 口语我觉得与外国人的交流，我觉得应该是正常的日常交流是没有问题的。 那我问你一个经典的问题，看你怎么回答。Would you like some to drink? I want juice. Juice. 我以为他们回答，橙子儿。那第二个问题是会反复听一首歌曲听到吐吗？ 嗯，会。 我也会， 我也是， 我也是那种 的。对对对，就是一首歌一定要循环循环到再也不想听，看到那个字就直接跳过的阶段。 对对对、 对，确实有。 对，第三首啊、第三个问题， 第三个 一直想说歌哈、会交朋友的时候会最看重什么？ 嗯，我觉得首先是乐观和开朗。 乐观开朗。 我觉得一个热情的朋友是很重要的，就是。两个人如果很冷漠的话，没话可聊啊，那怎么继续啊？ 对 吧？ 热情会带动你一些， 对、 对， 也会感染我。 第四个问题呢，就是跟风雨的颜值有关了。看他这么帅，这么整洁，你能够接受不洗头、不洗脸就出门吗？ 不能接受，这绝对不能接受，尤其是不洗脸，我觉得。 那你假期，比方说 今天也没什么事儿，就是出去领个外卖这种情况下，也会专门洗个头，然后专门就是洗，就是打扮一下吗？ 会洗脸，就是收拾的干净还是肯定的，但不至于就是刻意打扮。 Okay. 这个不是。 现在外卖不都敲门开门就可以了吗？说等一下，我去洗个头，然后再。 嗯，所以说这也代表了说他的刚才说的，就这个交女朋友哈，交这个异性朋友的时候也是提到了说这个颜值，你长得多漂亮没有关系哈， 对， 但是说要干净， 对 啊，要看起来舒适。 对， 那么接下来一个问题是，休息的时候是宅在家里还是出门嗨呢？ 宅在家里， 宅在家里干嘛？听歌吗？ 听欧美 跟床做斗争。 床你不要吸我， 对，你不要吸我，起不来了。 嗯，下一个问题， 下一个就是 喜欢熬夜吗？ 嗯，不喜欢，不太 喜欢。 对，我就是属于那种一到十二点那个眼睛眼皮就自动抬下来那种。 我太羡慕你了。 对，张彤是特别爱熬夜的人。 我不是太爱熬夜，而是不。就是被动的熬夜，对，每一次熬夜就是感觉有很多做不完的工作去做啊，啊，就是有些作业啊，就是这个工作不是跟这个什么跟自己有关系，跟自己有关系的比较多，对对对，拖延症比较多啊。然后最后一个我们提到的说是最喜欢的最理想的一个女明星的名字就是周冬雨，又反复再提一下， 周冬雨， 来，我们接下来这个时间就到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了，就是公布我们的风玉的联系方式，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风玉，你想公布你的电话，还是我们的微信，还是我们的 QQ， 还是微博，都是可以的， 或者是邮箱。 公布我的微博吧， 微博， 梦也想安静睡， 梦也想 安静 睡，是中文，还 中文 啊 ？OK， 对。 来，你可以再给我们再说一遍怎么写的那个名字，让大家好搜到你。 梦就是好梦的梦， 梦， 也就是也， 也想安静的做个好梦，是这个意思吧？ 对，差不多。 到过了，梦也想安静睡。如果大家想跟风韵联系，可以在微博上艾特他，寻找梦也想安静睡。 好的， 也送给张彤 啊， 好好睡， 祝你好梦， 祝你好梦 哈。今天就做一个好梦，今天陪伴这个欧美音乐哈，今天风韵给我们推荐的音乐歌。好，各位，今天的我们的播户点秋香到这里就是全部结束了。我们明天还会有一个全新的值得期待的嘉宾，分享他的好故事以及他的一些情感的经历。那么我们期待明天的节目再见啦，各位，拜拜啦， 拜拜， 拜拜。 酒花风景美如画，夜市下海鲜家。